条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早晨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在23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在32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家家净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李文东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周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那今天呢是周末，我们要跟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安居方面的一些消息哈。确实呢，生活当中有几样东西呢咱们是离不开的，一个是空气，一个是水，一个是食物。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空气和水这两大哈生存的问题。那接下来呢，咱们首先说这个空气哈。其实说到这个空气的话呢，国家治理的力度啊真的是非常大，现在大家呢也感觉到空气呢越来越好了啊，这个 PM2.5 跟前几年相比的话呢确实是降低了不少。但是呢任何的治理呢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据说在英国呢治理雾霾呢需要了40-50年的时间。 对，基本上用了40多年时间才把这个雾霾给治理好。 其实在治理的过程当中呢也经历了很多。 这个治理的手段呢主要就是在生产过程中节能减排，包括我们日常像交通工具等等，使用绿色燃料，还有绿色的能源，这都是节能减排的一种方式。 另外要这个发动全民啊， 全民参与。 对，全民参与，大家一起来呢为抗击雾霾，减少雾霾哈做出一点贡献。 对， 其实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大的工程，我们也不能够急于求成。但是说是这么说哈，但是身体呢有的时候是不能够等的。 对。比如说在我记得在2017年底的时候，曾经有一些有这样的一些论断，很多人说今年的这个晴天的天数增加了很多，可是这个话音还未落，就在2018年春节前和春节后， 对，很严重的一段时间， 又开始大面积的、长时间的连续出现了这个雾霾天气，特别是重霾天气， 所以呢像这样的雾霾天气啊对于人的身体的影响呢还是很大的哈。好像从科学上呢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论述。 对，其实雾霾对人体的这个危害呢，我们有很多这个医学专业人士还有一些科研机构早都做出相关的一些鉴定。比如说像钟南山院士曾经就说过，这个雾霾它对于这个人的健康危害来讲，它比吸烟更容易致癌。还有包括这个首都医学大学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支修义教授就讲，这个肺癌啊是气出来的。这有5个气，其中第一个 就是这个雾霾。 嗯，所以呢，现在当然大家都非常的重视这个事儿哈，也在积极的治理。那说到这个雾霾，那实际上呢，有人说了，平常呢在空气当中弥漫着这个雾霾，但是我在家里边呢，如果很好的预防啊，就能够呢躲开雾霾，有这么一种说法吗？ 对。利用一些空气净化设施呢，我们完全可以达到这种状态。但是在室内，这个污染气体的成分成因更加复杂，因为在这个室内的话，它涉及到比如说家装材料的一些化学污染，包括你家里燃气灶具在那个生火做饭时候燃烧产生的各种有害气体，包括你日常各种清洁剂散发出的各种有害气体。所以说在室内空气安全呢一直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嗯，那怎样能够使室内的空气质量呢达到一个安全的水平，这也是我们大家特别想知道的哈。 对， 那刚才您说了，我们家里边呢如果适当的用了一些空气净化的设备，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洁净的空气存在的，是吗？ 对。 嗯， 比如说使用空气净化器或者是新风系统，那么这个空气质量的改善呢，首先您的感官上就会有很明显的体验，其次这些变化呢是有数据可以衡量的，是可以通过这个检测仪器来检测出来的。 嗯，那这个空气净化器啊现在在市面上也是非常的多哈，另外一些所谓的清风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哈也是非常的多，那么怎么来合理的布置才能够使家里边呢更加的安全，这也是一个有科学性的啊。 在这方面呢我们只要遵守几个这个原则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比如说第一，您使用的这些这个空气净化设备或者新风系统，首先它要符合国家相应的标准。 嗯。 第二，在配置这些设备的数量的时候，要根据您实际的这个面积来衡量，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观点，说我只要有随便是什么设备，我买上一台，我可以把我这整个房间我都管了。 嗯， 那这个是显然是很错的。 嗯， 必须要根据您自己的这个居住面积、房屋的结构来核算这个配置的数量。 嗯，不能说我有一个空气净化器啊，我就一了百了了，就觉得好像安全了， 对对对， 不是那么回事儿。它是有科学的计算在里边的。 对， 实际上，就跟我们买空调一样哈，你这个多大面积，你就可以用多少匹的这样的空调。 对对对， 你不能够小马 拉 大车啊，大马拉小车其实也没必要啊，所以这些事情呢咱们都要算计好啊。那实际上我们如果要是算计的话，比如说哈，我们用空气净化器，空气净化器一般它是要净一台机器它是怎么来进行净化，它一般能净化多少面积的空间？ 这个净化面积呢，它这个设备的这个各种各个品牌各个型号它跟差别很大。 对， 它有的呢比如说这一台设备它可以处理相当于七八十平米的这样的一个面积。 嗯， 那么有的呢有可能只能处理一个二三十平米，可能说白了就是你一个小卧室，所以这个呢就需要看它的那个技术指标。 嗯， 这个技术指标呢有国家的标准可以衡量。 嗯， 所以我们在这个配置的时候要按需去定制，按需去配置。 嗯， 而不能说的像您刚刚说小马拉大车，或者是大马拉小车。 嗯 啊， 所以一定要看它的一些技术指标。 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在空气净化这方面有一个重要指标叫 CADR 值。 嗯， 这是衡量它这个新风的出风量的这样的一个数值。 嗯， 这也是国标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数。 嗯，您说那个值叫做 CADR 值。 哦 ，CADR 值啊。 对， 这个值的大小或者它的有些什么变化，会影响它的这种 它直接影响它的进化能力。 嗯嗯， 和它的这个持续的这个进化能力。 嗯嗯，那实际上这是国家制定的一个指标，是吧？ 对。 嗯，那另外呢，有些人呢在买空气净化器的时候呢，可能有些空气净化器呢，它是说不用换网的，好像就所谓的一槽烂的啊，就可以。实际上，我对这种机器是特别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的。 这样的空气净化器是有的， 嗯， 它的这个除尘原理呢是利用静电技术， 哦， 但是呢，这种技术呢，它在除尘效果方面呢有一定的局限性， 嗯， 另外可能还有一些额外的所谓二次污染产生， 嗯， 所以是只能说吧，是这个商家一种噱头。因为大家都知道，所有的空气净化器或者是净水机都是要定期更换滤芯的， 对， 那么在这一点上它能抓住一些消费者的这个担心，或者说的考虑以后 额外的费用支出啊， 支出， 嗯， 所以说这是商家的一个噱头， 嗯，是打的一种心理牌， 对， 但是实际上它的效果怎么样，大家是可想而知的哈，那实际上刚才您说，有一些呢都是要换这个滤芯的啊，这是大部分都是换滤芯，而且说这个换滤芯的话呢，是也应该去这么做， 对， 嗯。 这是最科学的， 对， 因为只有通过这种高效滤网，把这些污染物质不断的拦截、阻拦， 嗯， 然后当它达到一个饱和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滤芯更换了， 嗯， 这个适用于空气净化器，适用于新风系统，也适用于净水机，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刚才咱们提到的是空气净化器哈， 嗯， 或者说是空气净化机， 对， 那下面呢咱们来说一说清风系统啊，或者说叫新风系统啊。那这个新风系统的话，现在这个随着人们对于健康的追求呢，一般在装修的时候呢，他就把家里呢装了一个新风系统。这个新风系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这个新风系统呢，首先在安装时间上呢分两种， 嗯， 一种是在装修设计的时候可以把它设计进去，在装修施工的时候把相应的管道铺设好，还有一种是壁挂式的，那么这个是随时可以安装的，只要安装在墙面甚至玻璃面上都可以。新风系统跟那个空气净化机或者说空气净化器，它最大的区别是，新风系统它可以适时的补充户外的新鲜空气，而这个空气净化机和净化器呢，只是在室内的一个内循环。 嗯， 那么就新风系统呢，就相当于汽车开启外循环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可以把户外源源不断把户外的新鲜空气那个引入室内，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在开空调设备或者空气净化器的时候，一般要求我们要把门窗给封闭，对吧，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室内的空气质量肯定会变得很恶劣， 嗯， 包括这个可能也许氧气量都不足了，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需要定期的开一下窗户，那么新风系统呢是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 嗯， 就是说它在补充这个它在净化这个室外入户的这个空气的同时呢，它可以把户外的新鲜空气也带进来，同时它还能保持这个空气的这个热量的这个平衡， 嗯， 它不会说因为换气说你比如说夏天把室内的这个冷气给置换出去， 嗯， 然后到了冬天把室内的那个暖气给置换出去，造成这个室内的人员的这种 冷热的不适。 嗯，那实际上像您如果说的这样哈，我觉得还真是挺好。因为比如说外面空气不好的时候，有雾霾的时候，很多家里都会把窗户都关得紧紧的， 对， 怕外面的这个空气进来， 嗯， 然后只是呢屋里这些气体呢来回来的循环。 对， 那时间长了以后呢，确实有点缺氧，而且呢也会变得很浑浊哈。所以有清风系统还是挺好。但是我就想不明白啊，比如说外边的气候很浑浊，有 PM2.5，那么咱们还躲之不及，怕外边的空气进来，那实际上您的新风系统呢是让外边的新鲜的空气进到你的屋内，那它怎么把外边污浊的空气变成新鲜的空气呢？ 它也是通过滤网 啊， 也是通过这个高效的滤网把它等过滤以后 再进来， 再进入室内。 哦， 但是新风系统跟空气净化器空气净化机还有一些区别， 嗯， 在于高浓度的污染物的这个处理过程当中，可能新风系统的这个处理能力就比空气净化机要弱一些。 嗯 嗯， 就是说空气净化机呢，它只是说净化空气啊， 对， 它把浑浊的这个空气净化了。 对对。 但是新风系统的话呢，它会把外边的一些空气呢，经过它的这个过滤，变成清新的空气再进来。 对。 啊，使你的这个室内的空气呢更加的清新。 对。 所以如果这样看来的话，我觉得家里既有这个新风系统，同时又有一个空气净化器，这样是最好的。 对，这就是根据这个家里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 嗯。 比如说。您这个家庭刚刚做过装修， 嗯， 那么势必存在大量的化学污染，甲醛，人们熟知的这种甲醛。 对， 那在这种情况，日常的这种换气呢，我们可以通过新风系统，比如说外头霾不是很重的时候呢，或甚至没有霾的天气呢，咱们可以通过这个 自然通风 新风系统 啊， 可以通过新风系统。把这个就是一直保持室内外的这个空气的这个交流， 嗯， 叫或者说置换， 嗯， 那么针对室内的这些污染物或者污染浓度，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这个一些高效的空气净化器， 嗯， 去处理了。 嗯，那您的意思是说，如果空气啊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的情况下，那有一个新风系统就完全足够了。 对 啊，如果说外边雾霾非常严重，这个时候呢您屋里呢有一个空气净化器啊，再加上新风系统，这样是非常完美的一组合。 对，等于有一个互补， 嗯， 和增强。 对， 哎， 对，这空气净化器呢既把屋里边的一些污浊的空气呢变得洁净了啊，同时呢新风系统呢又通过它的过滤把外边的一些污浊的空气呢给它净化了，然后再给它吸进来。 对对对 啊，所以达到一个 补充吸 有氧， 对， 同时空气呢还能够洁净， 对对， 这样的一个目的哈。 对， 嗯，那关于呢空气净化器或者说新风系统这块，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一会儿咱们再说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水吧。其实呢说到这个水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哈。那现在呢其实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呢，应该说它啊这个过滤过的水啊，或者说处理过的水呢，应该说是能达到直饮的这么一个效果，就打开这个水龙头就应该能喝。但是现在真正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吗？我是觉得现在很多人不敢这样去做。 现在很多水，像我们家里打开水龙头以后， 嗯， 这个水呢其实是不适合直饮的，因为这里存在着几种不安全的因素。 嗯， 第一就是原水它受到的一些污染在处理工艺当中没有去除， 嗯， 比如说重金属，以及处理过程中会残余一些化学消毒设备药剂。 嗯， 第二个，由于这个水是需要长途管道的输送， 嗯， 那么在这个输送的过程中，这个管道由于长时间的在这个地下埋着，然后如果它有一些破损呢，那么势必污染物会进去。即使是没有破损，那么这个管道生锈啊，以及里头这些泥沙堆积啊，各种污染物 聚少成多以后，对这个输送的水呢肯定也是会有一定的污染。 对， 另外像住高层，住在高层的这个居民呢，他还有一个二次供水的问题，就是楼顶上有一个水箱。 对， 这个水箱呢，如果能够定期的清洗，那么还能保障。那么实际可能做不到，很勤的去清洗它，那这样呢，它对水又是一个污染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个水呢，还是建议大家通过净水设备以后再来饮用，这样会比较安全一些。 那说到这个净化水啊，现在老年人呢都是愿意，比如说把水烧开了，然后呢晾凉了，当这个凉白开喝哈。 对， 当然这种做法呢，确实对于一些里边的有害物质呢有一定的杀害作用。 对， 但是大家会感觉到呢，水碱特别厚。 对 啊，这个湖里边呐或者怎么样，水碱真的是特别厚啊。那您觉得就是对于净化水，哪种办法呢更加有效啊？ 像您刚才说到的，把水烧开。其实我们能达到的目的呢，就是把水里的细菌，这些生物类的，甚至病毒这类东西给去除掉。这点是能保证。但是对于水体里含有的这种过多的矿物质啊，甚至管道里产生的铁锈，甚至这个一些重金属，这些物质呢，只有通过这个净水设备的过滤才能把它去除掉。目前市面上这个过滤水的这个原理呢，大概是三种，一种叫超滤，一种叫反渗透，还有一种叫钠滤。这三种呢，它就是过滤的精度呢不一样。比如说超滤，它的过滤精度是0.01微米，反渗透呢是0.0001微米，那么钠滤的过滤精度是0.001微米。这个过滤精度呢，对出水的水质以及它能去除这个水中有害物质是有影响的。比如说超滤呢，适合于什么原水的水质比较好，水相对软一些的，比如南方的一些地方，可能这样会比较适合一点。但是呢，它这个无法过滤重金属这些东西，对于水垢呢去除率也不是很高。那么这里去除强度最高的就是反渗透，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纯净水。但是它这个过滤呢，就由于过滤的强度太高，这个水过滤完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 完全是纯净的 纯净的水。 嗯， 然后这个，但是它适合什么呢？适合这个水质差的这种什么苦咸水，或者说这个 TDS 值在1000以上的。但是我们要谈到这个喝水啊，我们要喝健康的水。 对， 因为是生命嘛，是诞生于这个有矿物质的水里，那么这里头我们就推荐大家使用这个钠滤的净水设备，因为它是有限的去除一些矿物质，就是适度保留矿物质，但是它又能把细菌、重金属这些有害物质给去掉。所以这是现在的这个净水的一个最标杆的一个事物。 所以刚才您提到这个净水呢，分用超滤的，还有反渗透的，或者是钠滤的啊，这些设备呢来净水。那实际上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呢，这个超滤可能有点粗了啊，它里边的一些有害的成分呢，可能还过滤不掉啊。 对。 那么反渗透呢，又太细了，就是它过滤的水呢，最后真的成为所谓的纯净水了。 对。 那关于纯净水呢，我也确实也查了一些资料，说这个纯净水对于儿童和老年人呢，实际上伤害呢也是挺大的啊。刚才您说咱们实际上正常喝的水当中呢，还是有一些矿物质啊，像矿泉水啊，像这样是可以的哈。 对，这样最好。 这样最好啊。所以呢，原来有一段时间，比如大家卖什么纯净水呀、蒸馏水呀，什么都有卖的，后来发现在市场上这些东西就少了。 对， 现在就是最后呢还是矿泉水留下了。 对 啊， 这个水质尤其是在餐饮或者说在茶叶，在这两个领域呢，这个对水质要求特别明显。 是， 包括这个酿造这一块，酿酒啊，一些其他的酿造，水质如果是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的水呢，它会做出好的这个产品来。但是如果是用纯净水， 那有可能就会失败， 嗯， 对这个产品质量影响特别大。 对，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哈。 对对对。 所以这个水也真的是挺重要的。 对。 有一个小插曲，说北京人爱喝这个茉莉花茶。 对。 啊，说这个全国人民和这个世界人民都知道，一说这个喝茉莉花茶，你爱喝吗？爱喝，一看就是北京人。 对。 其实这跟北京的水质有关。 对。 因为北京的这个水呢，从古至今都不是特别好哈，它会有一些那个异味儿，所以呢，这个茉莉花茶呢，它会掩盖了这个异味儿。哎，所以这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哈。所以呢，刚才您提到了，如果您买这个净水设备或者您安净水设备的时候呢，一定要用那种钠氯的这样的， 对，因为它 原理的东西， 它可以保留适度的保留水中的一些有益的矿物质。 嗯， 那么您看这个在水这在这个饮水这方面呢，尤其对于一些特殊群体，就是我们说这个特殊群体指的就是老人呐、婴幼儿啊、中小学生这种正在要么是正在成长发育的，要么是体质弱的这个群体，他们喝水如果说长期喝这个纯净水的话呢，那么对身体对于发育的人来讲呢，就是儿童啊、婴幼儿啊，他会有一个延缓发育，造成这样的一些结果，甚至一些其他的一些不良的这种造成比如说无精打采啊，甚至会增加一些像什么心血管疾病的这种隐患风险， 对， 还容易造成疲劳疲惫，这个是咱们已经有过一个调查和研究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就是用钠氯水，或者说在天然的这个水里来讲呢，当然是矿泉水最好，要么为什么比如说全世界都爱喝一些某个国家的那个矿泉水呢，是吧？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也不要过细哈， 对， 这个生活本身呢，它还是有一些这个杂质进来，适当的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矿物质嘛， 对，那其实说到这个含有钠氯的这样设备的一些过滤水的设施哈，我们现在有一些什么吗？ 现在我们就是有这个钠氯净水机啊， 净水机啊， 对，它这个技术呢，都已经就是应用于像月宫一号里头的这个生命循环，这个水循环系统，包括这个一些国家大剧院，等等，这些高科技的这些领域，都已经用到这个钠氯净水设备了。 这个净水设备是不是也分两种？一个就是说已经装修完了啊，我想呢用这个钠氯的净水机，我可以买到这样的一个设备。 对。 另外就是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我就给它这些设备装进去了。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对它那个家里那个管道的一个有一个改造 安装啊，改造。 那么现在这个像钠氯的净水机呢，也有免安装的，直接摆到屋里任何位置都可以。它因为它上面附带一些那个附带一个水箱，你只要把那个自来水装里头，它就会过滤，而且呢，它会有这个先进的这个就是所谓智能家电的这些功能，比如说能够通过 WiFi 呢，通过远程你能查看到这个机器运行的状态，出水的水质，进水的水质，这些它都可以控制。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跟这个李先生聊了聊哈，这个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空气，一个是水，当然还有食物，咱们也提到 生命三要素。 对，生命的三要素当中的两要素，一个是空气，一个是水哈。但愿呢能够给大家一些启示哈。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家家净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李文东先生。好，那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是广告时间。 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